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11章。刚才还铺满细细沙石的战场，这一转眼变成了一面满是皱褶的冰地，雪白雪白的，甚至连包裹着整个战场的水之结界都好像要凝结成冰的迹象。这么突兀的转变让大家神情都变了。 这是冰之领域吗？ 场下的顾汉老师、邱雨华、李静三位老师都看得有些傻了。从来没有听说过高阶和魂级以下的元素种是有领域这一说呀。领域这种能力多半只出现在高阶，其中最经典的领域技能便是暗影系的撕夜统治。撕夜统治会对除了黑暗生物和黑暗类之外的魔法系造成压制，并且会大幅度的提升暗影系的技能，其效果莫凡是亲自体验过的。同样的，别的系也存在领域这一说，可元素领域这种东西一般要等到魂级的元素种才会存在的。这慕宁雪一个中阶魔法师拥有领域能力，岂不是在同阶里面完全无敌的存在呢？ 该死，他这领域会把我彻底克制的。 宋霞脸色都变了，他的火焰只是凡火，本身面对更高级别的灵兵那肯定是被克制住的，谁知道这女人的零级兵种还是更加惊人的附带领域能力，她的火系能力将会再一次被压制，完全不用打了。宋霞非常的不甘心，她咬着牙率先把控起了火系的星图。宋霞的火系修为不会比莫凡差太多，她凝聚星图的速度也是非常娴熟，可就在她星图描画到一半的时候，刺骨的冰寒从脚下蔓延了上来，一下子遭受到了冰霜反噬的她竟然断了下一颗星子的连接。 失败，星图描画失败。 宋霞脸色更难看了，练习过不下千次的她怎么可能会星图排列失败呢？这对她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啊。 我们几个应该不受影响。 沈明孝应该也是第一次与有领域能力的人战斗，表情凝重到了极点。木奴娇同样是蹙着眉，他的植物系和风系确实没有受到这冰系领域的压制，可他们这边战斗力强大的宋霞未战先败了，便感觉这一次肯定是凶多吉少了。不管怎么样，不能退缩，领域压制的只是火系，原本计划是先让宋霞拖住他，他们解决掉他的其他队友再联手将其解决，现在来看必须先联手灭掉他了。冰系领域终究是不是只能够压制火系还真不好说。 该死，我行动能力也变慢了。 沈明孝骂道。沈明孝主修风系，他在施展星轨的时候原本可以在一片风之区间内来快速的移动，只留下一片残影，然而脚下铺盖着的冰霜拥有严重的降低行动能力的效果，黏黏的冰使得他飞踏起来感觉像踩在厚厚的雪里一样，这风轨飘影的速度都不如第二级的风轨闪步。假如对面也有一个风系魔法师不受到这领域的影响的话，那么自己这迟缓的速度肯定是要被吊打的。 雷印怒击。 众人还陷入到冰之领域的时候，帝都学府那边的人已经直接发动攻击了。一个初阶的雷系魔法，那些紫色的雷电印记扭动着身躯在冰面上竟然能够随意的传递，一时间大家脚下全是一条条长长的电弧，正在发出着噼里啪啦的乱响之声。冰腕本身就附带着强大的冰冻减速效果了，再有雷印的肌肉麻痹一同出现的话，明珠学府的四个人想要移动便更加困难了。 别慌，我来收了他们。 莫凡见众人要躲，就跟大家说道。这时候宋霞、木奴娇、沈明孝才想起来莫凡也是一名雷系的魔法师，这雷印在他面前未必能够放肆的起来。莫凡往前面站去，直面那些顺着地面快速的窜过来的雷电印记，身上紫色的电弧窜起，这些电弧引导着对方的雷印全都往自己的身上跳， 雷电电弧本就是如蟒蛇一般，随着莫凡身上有电力导出之后，这些蟒蛇就像是看到了活物一样，疯狂地往莫凡身上爬去。很快，莫凡整个人就被纵横交错的电弧给包裹住了。电印拥有鞭策和肌肉麻痹的效果，但是莫凡却一点都没感觉。他手掌猛地一握，第二级别的雷系星云气息尽情地释放着，迅速地将那些妄想伤害莫凡躯体的雷电电印给全都震慑住。 为我所用，雷印！ 莫凡反将这些雷电印记全都化作自己的力量，顿时一个他的上空出现了更加密集的雷电印痕。随着莫凡一声令下，翻倍数量的雷印顺着地面反朝着帝都学府的四个人袭来。 这小子胆子真大。 掌控着雷系力量的明聪冷哼了一声， 圣盾庇护。 明聪也算是给人反甩了一个嘴巴，却也不得不施展出中阶的光系魔法来，否则这些雷电印记对他们的阵型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吸纳别人的雷电力量反打出去，这可是需要对自己的雷系掌控能力有绝对的自信，不仅要确定自己的修为高于对方，更要在对方雷电印记发挥功效的时候完成魔法星轨，否则雷电不释放出去，那必定会在自己身上造成大量的电击和烧伤。莫凡可是直接顶着对方的雷印袭击在那里排列星图，倘若这个过程中有一点差错，那就是用肉体去承受雷印技能了。 干得好！ 宋霞赞许道。木奴娇眼睛也明亮了几分，这明珠学府的大魔头还确实艺高人胆大，反将双倍的雷印送回到了对面那儿，逼得对方不得不使用一个中阶魔法来抵挡。大家的魔能都是有限的，中阶魔法不可能无限使用，每施展一次中阶魔法就会耗费大量的魔能，所以能够以初阶魔法迫使对方使用中阶防御技能，怎么都是赚。 你那点伎俩还是省省吧，我来对付他们。 陆正和在别人面前便有着无法止住的高傲，从一开始这家伙就站在最后面了，并非是他畏手畏脚，而是只要让他将自己的契约兽换来，那么对方基本上就会被打得体无完肤的。召唤系的星图描画起来是最费劲的，甚至等同数量度的中阶魔法，召唤系中阶魔法的施展要比别人慢个两倍到三倍的样子。为了能够笑傲全场，陆正和可不希望自己的召唤出现任何的差错。星图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陆正和不由得笑了起来，明珠学府的也是一群蠢货，竟然不知道让一个召唤系法师完成了他的魔法是多么的后果不堪设想。 你以为你可以安然无恙的召唤吗？ 就在陆正和感到不屑的时候，一个声音像风一样飘了过来。陆正和往侧面一看，发现竟然是叫做沈明孝的家伙，不知道什么时候利用他的风鬼出现在了那里。 哼，你觉得你可以打断我吗？ 陆正和惊讶归惊讶，却一点都不惊慌，他的星图还在继续着，只差最后一条星轨的贯穿了。沈明孝最讨厌小看他的人，当下以自己的速度卷起了一阵狂风，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从陆正和的面前一掠而过。沈明孝快速移动过的地方马上就涌起了一阵凌乱的气流，就像是一道暗流突然间从岩石缝隙当中涌出来一样，带着一股强劲的冲击力往陆正和那里袭去了。陆正和仍旧站在原地不动，他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就在狂风要把他整个人掀翻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了无数的水珠，蓝色的水珠凝聚在了一起，化作了一条柔软的水域绸带，水域绸带缭绕循环在陆正和的面前，为他将那卷过来的狂风给挡下了。水域绸带像是被大风刮过的瀑布一样出现了倾斜，只是被水域绸带保护在其中的陆正和安然无恙。 你可以受死了！ 陆正和对沈明孝满是嘲讽。 契约召唤，幽纹暴狼。 星图贴着地面闪耀出了月色的光华，陆正和整个人气宇轩昂地向后退了几步，顿时整个星图扩大了好几倍， 看上去像是用月色荧光刻在冰面上的一幅古老轴画一样，每一道纹路，每一个轨迹，都蕴藏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未知能量。华光到了临界点，突然间整个星图漆黑一片，看上去像是一个空洞，空洞之中却有一只气息暴躁、威武凶猛的狼形生物缓缓地在星图的空洞当中浮了出来。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12章，剑齿獠牙，森白锐利，双目漆黑无比，却能够一眼看到本性的残暴。足有大象那么大的身躯踏在冰面上的时候，冰面都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痕。更惊人的是，这只暴狼的身上还纹着一道道夸张的蓝纹，蓝纹狰狞的从它的脖梗位置一直覆盖到了尾部，像是被诅咒过一样，又像是封印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力量。 天哪，战将级的狼族召唤兽！ 场外不知道是哪个学员在此时抓着头发惊呼了起来。战将级，这种生物对中阶魔法师来说也具有毁灭性啊！ 这下更糟了。 木奴娇的神情颇为凝重，本来一个木凝雪就已经难以对付了，现在对面又出现一个可以操控战将级生物的召唤法师。战将级生物的战斗力非常恐怖，若是不小心，他们几个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其对手，更何况这次的战斗当中无法使用任何的魔具，没有魔具想要和战将级的生物战斗，确实有些痴人说梦。 我尽量拖住这只召唤兽，你们寻找一个突破口。 木奴娇说道。拥有植物系能力的他在牵制敌人上自然是好手，只是他能够支持的时间不算太长。木奴娇同样施展出了风鬼，当他发现自己每踏出一步都会受到粘冰的影响之后，他更是一片的心凉。本来战将级的召唤兽就极其不好对付了，这会儿的速度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幽纹暴狼的第一个目标正是离得最近的沈明孝，沈明孝可谓是深入敌阵当中，假如他的风鬼速度能够快一些，兴许可以在第一时间逃出来。可初阶的风系魔法在一只战将级的幽纹暴狼面前始终不够看，随着幽纹暴狼迈开双腿追逐，沈明孝马上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藤蔓缠绕， 木奴娇见沈明孝情况危急，立刻素手一扬，操控着一只陷阱藤蔓，将其安置在了幽纹暴狼会跑过的地方。陷阱藤蔓并不明显，当幽纹暴狼的前肢重重地踩在上面的时候，那一小块区域马上就生长出了结实的地藤。地藤刚要缠绕幽纹暴狼的四肢的时候，却发现幽纹暴狼猛地一个加速，竟然在这些地藤没来得及爬到身上的时候，直接踏出了这块藤蔓的区域。这藤蔓作用几乎为零了，这让木奴娇更是紧锁着眉头。现在肯定不能施展终极的木系魔法了，那样就等于将沈明孝和幽纹暴狼给一起困在了巨大的植物牢笼当中，这跟直接将沈明孝送到狼口中没什么区别啊。 哈哈哈，简直是猫鼠游戏。 陆正和看着亡命逃跑的沈明孝不由得大笑了起来，还以为这个家伙本领很大呢，看来明珠学府确实只是口舌本领厉害一些，也不知道这种实力平平的货色怎么就好意思两次上场了。 地波， 名叫小峰的男子暗暗地完成了他的初阶魔法，此人相当懂得落井下石了。沈明孝已经被幽纹暴狼追得狼狈不堪了，他更是操纵着那一片区域的土地朝着沈明孝奔跑相反的方向拉扯。沈明孝虽然还是保持着前进，可在地表自己往后挪的情况下，自然是和幽纹暴狼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幽纹暴狼突然间一跃而起，身上的蓝色纹路变得非常闪耀，他跳到了沈明孝的头顶， 四肢猛地朝着下方狠狠地践踏下去。他身上的蓝纹似乎赋予了他体型更强大好几倍的力量，简直化作了一个巨肉战斧。只听见崩的一声，一劈而下，幽纹暴狼将地面踩出了一个硕大的蜘蛛纹裂痕，其震荡的冲击力更是化作了一个满是碎石的气旋。沈明孝是勉强躲开了那宛如肉盾战斧一样的践踏，可是荡开的气旋一样威力十足，将驾驭着风鬼的沈明孝生生地掀翻到了空中。沈明孝在空中彻底失去平衡了，那股力量撞得他口吐鲜血，随后重重地摔在了结界的边缘位置。幸好沈明孝的第二系是水系，及时给他自己施加了一个水域的保护，不然这一击基本上可以让他去掉半条命了。沈明孝倒在那里好半天才爬起来。幽纹暴狼却不会给这家伙任何喘息的机会，他站在离沈明孝大概50米的距离上，却是直接张开了大嘴往空气上狠狠地咬去。剑齿合拢，沈明孝刚要起身，猛然间发现自己周围出现了一排白色的巨大牙齿，再仔细一看，整个人头皮都麻了起来。是獠牙，是幽纹暴狼的血盆之口。沈明孝不明白，这幽狼兽明明离自己那么远的距离，为什么可以直接獠牙啃咬呢？ 圣盾庇佑！ 就在周围那些狰狞的獠牙要合拢的时候，宋霞英气十足的声音传出来了，金色的光芒在沈明孝的周围闪耀着，化作了一个把沈明孝浑身都包进去的金色尖盾，完美的庇佑在其中。那恶齿要下的时候，却咬在了金属上，发出了一声铿锵的声音，圣盾庇佑的湖面上被这一咬也明显的晃荡了一下，光辉并没有一开始那么明艳了。而那只幽纹暴狼见自己的啃咬被瓦解，异常恼怒的目光锁定了宋霞。沈明孝是逃过一劫了，救队友的宋霞却成了目标。木奴娇这个时候倒是挺身而出，同样掌握着风系力量的他，在不停转变位置的同时，使用藤蔓去骚扰幽纹暴狼，迫使幽纹暴狼将更多的精力转向自己这里了。 就这样已经狼狈不堪了，我可还没怎么出手。 小峰说道。 一起解决他们吧。 明聪同样说道。趁着对手疲于应付战将级的幽纹暴狼之时，俩人更是肆无忌惮地排列起了星图，一个是紫色的星图，一个是青色的星图，正是雷系与风系。两个人描画的星图速度非常快，一转眼就完成了一半左右。一旦这两个中阶的魔法朝着木奴娇和沈明孝任意一个人轰过去的话，那么他们两个人肯定没有任何的招架之力了。霹雳轰向的目标正是沈明孝。沈明孝身上的一层圣盾庇佑本来就淡了很多，再一个霹雳落下，便直接轰得他连站都没法站了。而风盘龙卷的目标是莫凡和宋霞，宋霞将自己的中阶光系魔法给了沈明孝，他自己却陷入到困境当中，还好莫凡及时的唤出了幽狼兽，载着他们两个狂奔，勉强的甩开了范围极广的龙卷之风。 不行，我们这样太过被动了。 宋霞一脸狼狈地从幽狼兽的背上跳了下来，远远地注视着帝都学府那岿然不动的四个人。沈明孝，你到底死没死啊？没死就赶紧爬起来，你木奴娇还有我的幽狼兽一起对付幽纹暴狼。莫凡对沈明孝说道。沈明孝自然可以爬起来，光系的圣盾防御能力确实很强，只是他的骨头还有一些发颤。 别在那里自以为是。 沈明孝非常不满地骂道。 这时候还废话什么，按莫凡说的做。 宋霞怒道。沈明孝没敢再说什么，毕竟木奴娇那边也确实不太好受。莫凡知道这俩人联手依然敌不过幽纹暴狼，于是将自己的幽狼兽也派过去了，两人一兽总不至于那么快被幽纹暴狼给解决掉吧。其实在莫凡看来，这幽纹暴狼的实力不如自己遇到过的鳞皮母妖和诅咒触妖的，奈何战将级的生物作战能力天生就比人类的中阶法师要强很多，如果没有足够的魔具和一些特殊的本领，单打独斗一点胜算都没有。 肖院长，若不是收了你的好处，我可不会这么卖命的。 莫凡看了一眼脖子上的凝神项链，不由得嘀咕了起来。什么学校荣誉不荣誉的，莫凡哪里会在乎？可既然答应了肖院长和系主任，那就不能拿钱不办事儿啊。宋霞，你控制住那个风气的家伙，如果可以的话，站在我后面一些，圣盾庇佑用来保护我。莫凡对旁边的宋霞说道。宋霞点了点头，很快站到莫凡的后面一些。刚要排列出一道星轨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这片区域变得更加冰冷刺骨了起来。 不好！ 宋霞惊叫了一声。你快后退！莫凡也感觉到周围的寒气了，急忙对宋霞说道。宋霞快速地往后逃离，等他跳出那一片冰寒区域的时候，发现那些寒冷的元素力量并非完全是冲着他去的。又听见嘣嘣嘣的声音，忽然间冰封的地表裂开了，一条条粗壮无比的寒冰锁链钻地而出，它们龙飞凤舞，每每碰撞的时候都会发出金属般的铿锵之声。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13章。宋霞惊愕地看着这些冰锁，想要施展出光系的圣盾庇佑，但却来不及了，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莫凡在顷刻间被这些冰寒锁链给死死地捆住，再没有一点逃生的希望了。锵锵锵的，冰寒锁链不停地交错着，长长的身躯可以将莫凡的身子捆上好几层了。没过多久，莫凡已经彻底被锁链给包裹得跟一具冰锁木乃伊一般，冰寒之力疯狂地涌入着，所有锁链的另一头慢慢地从地表悬浮了起来，正被一头银色长发的慕凝雪给虚握着。很显然，这些拥有强大冰寒之力的冰锁正是他的杰作。这冰锁技能明显是第二个级别了，和罗素那家伙的冰系能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任凭旁边的宋霞如何的施展火系力量，都无法将这冰锁给弄断。寒雪飞舞，银色的长发也随之飘动着，掌控着强烈冰锁的慕凝雪气质更加的冷艳孤傲了，感觉方圆几公里都不可能站着活着的男人似的。 这也太猛了。 其他学校的学员看得目瞪口呆，很多人甚至都没有看到慕凝雪在描画他的冰系星图。这么说，他对中阶冰系魔法的掌控已经达到了瞬间释放的境界了。况且这女人的冰锁堪称壮观，更高血统的冰种所附带的冰空效果让冰锁的周围都凝结出了众多细细的冰花，这些冰花可不是好看的，那是冰刺花，也就是说慕凝雪如果要下杀手的话，这些冰刺花是不会毫无意义地凝结在空气上，而是会出现在冰锁当中，将那个捆在冰锁内的人活活地穿刺而死。另一边，木奴娇、沈笑两个人与幽狼兽合作，只能说勉强与幽文暴狼抗衡一番。这边莫凡已经被冰锁给牢牢控制住了，后方的宋霞更是无能为力，战斗到这里就好像分出胜负了，结束的远远比大家想的要快很多很多。顾汉老师、李静老师、邱雨华老师都在面面相觑着，他们估计猜到会输，可没想到输得如此的轻而易举。 这个冰系女法师太恐怖了， 我们上一局要是遇到她，估计也会被碾压。 彭亮缩了缩脖子，赵满言则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那一片密集的冰锁之地，他也有些不相信实力强如莫凡这样的怪胎竟然也会被这个女妖孽给收服了。要知道莫凡当初可是一个人杀死了林皮母妖，赵满言不相信他会这么快的落败。 算了，到此为止吧。 邱雨华老师叹了一口气，终究还是担心被锁在冰链里面的莫凡会承受不住的。 嗯。 顾汉老师也点了点头， 面对一个有领域能力的冰系女法师，还有一个能够操控战将级生物的召唤系法师，确实没有一点胜算了。 老师，再等等。 赵满岩忍不住开口了。 这还有什么好等的？ 罗宋叫了起来。 你闭嘴就是了。 李静老师不满赵满岩的语气，刚要说话的时候，却发现顾汉老师突然间目光带着光泽的凝视着那一片冰锁缠绕的地方。 怎么了，顾汉老师？ 李静询问道。 火，我感觉到了火元素，是一股非常强的火元素。没错，没有错。 顾汉老师本要向裁判示意了，谁知道千年冰锁当中竟然溢出了一股火焰的能量，这火焰的能量带着一股子暴躁，正在疯狂地撞击着那坚固无比的冰锁，一抹如血的鲜红竟然慢慢地从冰白锁链当中透出来了。顾汉老师修为比较高，所以他能够察觉到，可是他怎么都无法理解，为什么那冰锁当中会有烈焰在翻滚呢？ 看来今天我们可以喝庆功酒了，真是没意思呀，这么快就收拾掉了。 陆正和笑着说道。 队长，收起你的冰系力量吧，免得将那小子冻死了。 雷系的明聪说道。穆凝雪没有理会队友的话语，他依然虚握住所有的冰锁，眼眸纵然冰得看不出任何情绪，却明显没有一点的松懈之意。他凝视着莫凡，就那样凝视着。终于他开口了，冰雪银铃般的声音是那么美妙和动听。 不要再伪装了，拿出你全部的实力来，莫凡。 吐出莫凡这名字的时候，穆凝雪那双眼睛有一些轮动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久没有亲口喊出这个名字了，更没想到会在这次交换生的比试当中遇到莫凡。然而穆凝雪比谁都清楚，莫凡这家伙根本就没有大家看上去的那么简单，那是因为穆氏家族宴请宾客的那天晚上，这家伙展现出了震惊骇俗的本领，天生的双系。穆凝雪会上场，正是冲着莫凡天生双系而来的，他想知道这个号称天赋比自己还要逆天的家伙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伪装，拿出全部实力。 众人听到穆凝雪的话语却都愣住了，难道说那个叫莫凡的学员根本就没有用出全部的实力吗？可是就算他还有比雷系更强的力量，被冰锁如此的锁住的他能够脱身吗？ 凝雪，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没听太懂？你认识那小子吗？ 陆正和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那些其他学校观战的学员也是不明所以，都被那样捆住了，再隐藏实力还有什么用啊？ 是啊，战斗算是结束。哎，我怎么看到了血红色？ 明聪说道。血红，雪白的冰锁包裹的区域当中已经透出非常鲜明的烟红色了，看上去确实像血，可是它比血液更加的炙热沸腾。咯吱咯吱的，坚硬如铁的冰锁上竟然出现裂痕了，裂痕一开始比较细腻，可是随着里面的烟红越演越烈，裂痕越来越多，越来越长。嘣的一下，突然间所有冰锁再也支撑不住内部那剧烈翻滚的能量，全都崩断开了。冰霜链条这么一断，那包裹不足的熊熊血红色如玫瑰一样的烈焰便喷涌而出，疯狂地浇灌在冰面上。又听到了呼呼的声音，烈焰熊熊，无数的火舌和那些断开的冰锁做着斗争。醒目的烟红一片当中，一个人影渐渐地从中走出，那足以将冰锁全都熔断的火焰力量正是来自于他。他的浑身都附着玫瑰烟红的烈焰，看上去就像一个火焰君王一样从滚烫无比的熔岩之地走出来，炙热的耀眼夺目，暴躁的要将一切付之一炬。滚滚热浪席卷着，驱逐着周围的冰霜领域，或许冰霜领域依旧霸占了这整个战场，但那一片领域再没有一片霜在凝结，全都变成了白色的热气，蒸发到了空中。火焰当中的人影渐渐露出容貌了，可是没人愿意去相信。 这是莫凡。 赵满岩、郑冰晓、顾汉老师和邱雨华老师都呆住了，而帝都学府那边的人同样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叫做莫凡的家伙之前明明施展过雷系和召唤系的力量啊，现在为什么可以驾驭火焰之力，而且还是如此霸道至极的火焰呢？宋霞的火被慕宁雪的冰系领域和零级冰种给压制得死死的，根本施展不出火系真正的威力，而莫凡身上这火焰却丝毫不畏惧慕宁雪高贵血统的冰种，那也是零级的火焰呢。 三系，莫凡有三系， 不知谁惊呼了出来，一时间整个比试场一片的哗然。魔法师唯有到了高阶才可以掌控三系的能力，这名学员分明没有到那么高的境地，却是有了整整三系，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天生双系吗？天生双系一出，那绝对碾压所有令人羡慕的天赋啊。烈火熊熊燃烧着，莫凡踩着火焰地毯从那一片冰锁的碎片当中走出来，无论大家有多难以置信，三系之人就摆在他们面前了。同样傲然的灵种火焰的衬托下，莫凡的脸上带着几分邪意，他那双泛着火芒的双眼注视着冰傲高贵的慕宁雪，笑容变得越来越放肆了。还以为你会对情郎手下留情呢，没想到一出手就这么狠呢。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14章，莫凡抖了抖肩膀，把剩下的一些冰渣给扫落下来了，并将它们都化成了白色的气体。慕宁雪习惯了莫凡的口无遮拦，懒得去反驳什么，只是重新的凝聚起了一股寒冰之沙，避免莫凡的嚣张眉眼扑打过来。冰体质的他并不喜欢火焰，这会儿让他浑身不适。 情郎， 一旁的陆正和听的人都傻了，或许对他来说这才是最大的打击，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对慕宁雪是一片的真心。慕宁雪根本就懒得解释什么，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莫凡零级火焰的霸道侵袭，倘若不再做出一些举措的话，自己未必在这烈焰之下安然无恙。 我知道你在考验我的实力，也是啊，你都可以这么努力，作为男人的我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本领呢？你要我拿出真正的实力来，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莫凡笑着说，笑到极致的时候更是连嚣张邪意凛然的面容都被烈焰给吞没了，一声高喝宛如君王对所有臣子和士兵的指令，这汹涌澎湃的烈焰全都听从号令，在一瞬间全都收缩成环了，凝聚在了莫凡的手腕上，伴随着脉搏的跳动而闪耀着时明时暗闪耀的火晕。烈焰炙热，站在莫凡身后的宋霞都可以感觉到这眉眼的霸道，自己的凡火在他面前恐怕都要臣服了。火焰全收，唯有一个站立在那里的傲然身影，还有一个泛着火焰的右手。 眉眼烈拳地叉， 一声高过一声，烈火一浪高过一浪，莫凡将凝聚着暴躁能量的拳头义无反顾地轰向了地面，熔浆般的能量注入，霎时一朵触目惊心的地刹之花冲开了地表，发出了轰隆的巨响，滚烫地绽放着。火舌飞舞，如片片的烈焰花瓣，火柱一飞冲天，炙热的足以蒸发着一切，溅射开的熔浆更是将这地刹轮廓的范围变得更广，极具视觉的冲击。帝都学府那四个人当中，除却陆正和这个召唤系法师，竟然全都被这惊人的地刹之花给吞没进去了。明聪、小峰两个人是一片慌乱，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莫凡的火焰可以霸道到这种程度。小峰的另外一系是土系，他在凌乱之中施展出的土系魔法来， 奈何他的炎杖释放的还是慢了一些，根本没有完全保护进去时就被地煞之火给彻底的吞没了。为了保全性命，小峰不得已使用了自己的魔具。同样，明聪也没有抵挡得下这眉炎猎拳地煞，本身猎拳地煞的威力就够他这种级别法师喝一壶了，这威力增加了两倍的眉炎都可以将他的魔具给生生烧毁了。所幸两边都有老师在保护着，一看到情况不对就马上施加保护，被火焰冲击的快昏过去的明聪很快就被老师给救了下来。地煞之火将慕凝雪也一块吞没了。卢一鸣看到慕凝雪有危险，正要出手之时，却发现慕凝雪已经驾驭着一袭更加灵妙的风鬼，飘影到了地煞之花的最边缘处。地煞之花边缘的威力也不容小觑，而之前他凝聚的冰沙却在这个时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将那些喷发过来的熔浆全都给遮住了。灵妙之风呈现的是一种透着宝石蓝的色彩，其中蕴藏着的能量似乎远远超出了普通青色的风元素，让慕凝雪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在场任何一位同样拥有风系魔法的人。风系应该算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一系了，但其变换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慕凝雪的风鬼会让他整个身体都漂浮着移动一样，身子轻如羽毛，更有些琢磨不透了。刚猛霸道的地煞烈焰被他灵巧地躲开了，他朝着四面八方涌动的火蛇也在他事先布置好的灵冰之沙下熄灭了。很显然，他早就预料到莫凡施展的是什么魔法。 风盘天罗， 慕凝雪星子排列的速度快得惊人，他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的间隙，透着宝蓝之色的清风慢慢地将慕凝雪的身子给托起来，精致的长筒靴轻盈的离地，竟是完成了轻微的悬浮。一头银色的长丝在风中华丽地飞舞着，原本垂落在胸前的中分长刘海也飞扬了起来，露出了他近乎完美的容颜来。璀璨的眸子渐渐地呈现出了风之精灵的青色，闪耀光彩之时，可以用肉眼看到围绕在他曼妙身躯周围那霸占了有直径20米的青蓝气场。正是这风之气场让他出现了轻微的悬浮，双手交叠地搁在了胸前的慕凝雪从一位冰之灵女瞬间变成了风暴之姬，高贵的令人不敢心生一点亵渎之意。 灵级的风种竟然逼得我们队长使用第二系，那个叫莫凡的家伙死定了。 气场上慕凝雪的风已经碾压了在场其他的风系法师，更可怕的是他用意念操控的风之精灵已经得到了女皇的指令，正肆意地在莫凡所在的区域里面席卷着。和风盘龙卷不同，风盘龙卷至少可以给人一些反应和逃跑的时间，假如你跑得有龙卷更快一些还是可以安然无恙的，可这二级的风盘天罗是直接以目标所在的地方豁然涌起，形成的是一个最大的直径可以达到20米的陀螺状的超大旋风。在技能释放的那一刻，目标周围就形成一个高速旋转的封闭，除非一开始就能够撞开这道封闭，否则就只能站在这风盘的天罗风眼当中，然后等待整个风盘天罗高转而起的时候，整个人被搅到旋转的封闭之内，受尽风之魔鬼的撕裂之痛。假如能够在风盘天罗的撕裂当中侥幸活下来，那么最后那一甩一抛一摔所带来的更不亚于坠入到悬崖粉身碎骨。风盘天罗的威力本来就强劲无比，再加上慕凝雪操控的又是零级的风种，威力翻倍之后，那破坏力更加恐怖了，让其他战场上的中阶魔法师都远远地退开了，好像这已经不再是属于他们这个级别的战斗。确实，无论是第二级的中阶魔法还是零级的元素种，任何一个都足以在这种战斗当中有着横扫之势，当这两种叠加起来之后，那种破坏力便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了。战场也不知何时演变成了莫凡与慕凝雪两个人的战斗，拥有双灵种的慕凝雪此刻更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那不可一世的风盘天罗已经将莫凡彻底的笼络进去了。 在庞然大物般的风盘天罗当中的莫凡确实是太过渺小了。猎拳轰天，呼啸的天罗旋风封闭当中，莫凡并没有束手就擒。既然唯一的突破口就是这将人困在里面的封闭，那就必须得在整个风眼缩小到自己面前之前将其轰开才行。第一级的火系中阶魔法对莫凡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只要稍稍调整一下魔能的间隙便能够扬拳而出。手腕上眉眼暴躁，轰天之拳狠狠地往那高速旋转的封闭上撞去，呼呼呼的，整个超大陀螺状的风盘出现了明显的一阵摇晃，形态也有些错位了。只不过在莫凝雪的意念操纵之下，很快又有新的风之元素前仆后继，修整着整个风盘天罗的形状。再来，猎拳，拳起，烈焰喷涌，这包裹着强大冲击力的烈焰拳头再一次砸在了渐渐收拢的封闭上。封闭在第一拳的时候气流就凌乱了，这第二拳轰过去，可以发现整个高速旋转在莫凡周围的封闭剧烈地扭曲了起来。给我散开！莫凡豪气冲云天，别人释放一个中阶魔法之后需要喘息半天，他却是丝毫不吝啬自己的魔能。火系星云继续给他提供着能量，他的猎拳第三次朝着风盘天罗轰去，三次强大的冲击力也终于撼动了风盘天罗。原本要收拢的风盘天罗在剧烈的扭曲下化作了无数凌乱的小气旋，毫无方向地往周围乱撞着。风消散了，成片成片的沙粒散落着，正好在莫凡的脚下呈现出了一个漩涡状。莫凡站在消散的气场中央，右手上还有一抹嫣红的烈焰没有完全的熄灭，一双炙热如炬的双目炯炯有神，身姿挺拔的他在此刻更有撼动全场之威严。零种风盘天罗就被这个人生生的给轰散了，就再也没有见过比莫凡这家伙更暴力的魔法师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15章，绝大多数人都会固定的认为强大的毁灭魔法要靠防御技能去瓦解，莫凡就算是拥有三系那也没有一个防御魔法，谁知道这家伙如此的不讲理，以强势攻强势，真就把慕凝雪的风系中阶魔法给轰散了。 明珠大魔头，真不愧是明珠大魔头，我是彻底服了。 那位暗影系的学员彭亮看的是目瞪口呆，而赵满言多少猜测到莫凡拥有火系，可这样近距离的目睹才知道这家伙是这么的狂暴，难怪可以单杀林皮母妖。顾汉老师、邱雨华、李静老师同样是好半天没有回过神来，现在他们知道肖院长和周正华主任为什么非要把莫凡给弄进来了。什么到帝都学府来找虐，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莫凡就是他娘的来踢馆的。双灵种，不枉我这一次来到你们帝都学府，总算找到一个勉强能和我打的了。莫凡现在已经暴露自己双系了，就没必要遮遮掩掩了。得承认一点的是，明珠学府新生里面确实根本没有几个值得莫凡出全力去对付的，而到了这帝都学府，慕凝雪的实力确实有着几分碾压交换生的气势在这儿。可这个赛场不只是他有双灵种。 该我出招了， 莫凡笑如烈阳，骄狂无比。 你觉得你能快过我吗？ 慕凝雪也被莫凡激出了浓浓的战意，那冰霜之容上浮起了一抹骄傲。 哈哈，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 莫凡在继续笑着，慕凝雪注视着他，双眸里边闪耀的魔法意志却格外的坚定，即便说话那也丝毫不影响星子与星子在精神宇宙当中划过如流星一般的光彩，即便四目对接，星轨与星轨仍旧在空无的世界当中交错着， 而毁灭之力更在星图呈现之时豁然出现了。 盘冰、冰锁、粘骨， 冰灵之音传出，率先完成冰系魔法的正是穆宁雪。他比莫凡早到达中阶级别太长时间了，基本功绝对更加的扎实。千钧、霹雳、夜叉，下一秒莫凡雄魂之音同样响起了，他的释放速度比穆宁雪慢了一些，不过莫凡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他任由穆宁雪周身冰锁缠绕飞舞，自己异常坚定地将雷系魔法给释放了出来。雷系中阶魔法要比其他系的魔法干净利索很多，穆宁雪那边刚刚冰锁一道道出现的时候，莫凡已经手指指天，凝聚出了一片紫黑色的雷云。只听到轰隆隆的声音，触目惊心的雷电狠狠地劈落而下，犹如一条紫黑色的惊龙倒垂而下，身躯粗壮有力。就在下坠到一半位置的时候，倒垂而下的游龙豁然分裂成数道，像是突然间张开了龙爪一样。穆宁雪扬起了头，看见雷云的那一刻知道大事不妙了，他没有敢将自己的身边冰锁释放出去，而是双手操控着那冰魂锁链，将它们全都舞动到头顶。巨大的锁链在穆宁雪的挥舞之下凌厉无比，当雷霆撞上那密集的冰锁的时候，一切更变得力量与力量的碰撞了，是纯粹的毁灭和死亡交织在一起的气息。雷系的迅猛让莫凡抢占了先机，夜叉指雷是完全无法贯穿厚重的冰锁的，但莫凡的雷可是千钧，那附带着强烈空间震撼效果的千钧之雷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那些坚硬无比却韧性不足的冰锁链立刻出现了无数的裂痕，裂痕顺着每一个锁环传递着，于是在夜叉的威力达到极致的时候，一下子所有的冰之锁链就断开了。只听见枪枪枪的，锁链化作了无数的冰块碎片从上空粉碎落下，穆宁雪站在一切崩落的锁链碎片当中，不躲也不闪，他仰起头看见还有一个夜叉分支之雷豁然落下了，正是轰在了他身旁的位置，一片焦黑，一个雷坑。穆宁雪这手一扬，将所有粉碎的冰晶化成了白色的粉末，再一扬，所有粉末变成了细细的雪，在整个比赛场上飞舞了起来，雪白雪白，唯美至极。 双灵种， 穆宁雪在纷飞的雪粉当中注视着莫凡，那一道夜叉雷的分支分明是能够直接击中他身体的，很明显是莫凡改变了下坠的方位。穆宁雪知道他输了，冰锁并不是真正的防御技能，是无法彻底挡住霹雳夜叉的，只是他无法明白，没有一点资源扶持，更从来没加入到任何一方势力当中的莫凡，究竟是如何拥有这么强大的势力的。在场的世家子弟不在少数，连他们都未必拥有一个灵种，莫凡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魔法师却拥有双灵种。每个家族分配给子弟的资源必定有限，在星辰魔器、星云魔器还有魔具上，要想高人一等开销已经很大了，不可能有几个家族能够再付出更庞大的资金为他们子弟购买灵种，除非这个弟子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连世家子弟都不具备的灵种，莫凡却拥有两个，这如何不令人惊讶呢？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三系，按理说修为肯定要因为多花在仪器上而受到影响，可是这家伙又哪里像受到影响的样子呢？火是中阶的第二个级别，雷赫然也是中阶第二个级别，穆宁雪知道莫凡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平凡的魔法师道路，可怎么都想不到他可以如此的卓越。 是莫凡赢了吗？ 白婷婷小小声地问道。 是他赢了，可是 顾汉老师许久没有回过神来， 以前就听说大魔头屌得不行，哎，原来那只不过是他实力的一部分，天生双系，雷系火系双灵种，又还是中阶第二个级别，我了个去，随便一系都要把我们明珠学府很多人给碾压了。 彭亮更是一惊一乍地说道。 不管怎么样，他是赢了，打败了帝都学府的王牌。 赵满言露出了笑容，给赛场上的莫凡竖起了大拇指。 这才是莫凡真正的实力啊，这次总算是看到了。倘若不是帝都学府那边出了一个慕凝雪这样的超级变态，估计莫凡会一直隐藏下去的。封号明珠大魔头还确实当之无愧啊。 好啊，真的好啊。 邱雨华老师说道。斗场上莫凡这边击败了慕凝雪，慕凝雪也没有再多说什么，自己走下了比试场。他一离开战场，局面自然就明朗了很多。首先，宋霞的火系魔法就不再受到对方强大领域的压制。没有了压制，宋霞这火爆天女直接就拿那只战将级的幽纹暴狼出气了。莫凡刚才猎拳地煞就灭掉了他们两个人，现在慕凝雪也下场了，就剩下陆正和一个人了，怎么也敌不过其他人的围殴啊。陆正和相当的不甘心了，最后还是收起了他的幽纹暴狼，眼神恶狠狠地扫了一眼莫凡。 啊，明珠赢了，真不敢相信啊。 我靠，帝都学府这第二组的实力都顶得上我们四五组人了，明珠学府还打赢了，那个叫莫凡的人好变态啊，也不知道是哪个世家的子弟。 这种妖孽估计只有审判会会培养出来吧，没准他是审判会的。 别校的学员和老师们早就议论纷纷了，同样的帝都学府，自己的学员和老师待在那儿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慕凝雪和陆正和同时出手竟然输掉了。 这真的太难以接受了，那个叫做莫凡的家伙究竟从哪里冒出来的呀？确定不是那种在大学已经蛰伏了很久的老学员？不对，老学员里边估计也没有几个实力这么恐怖的。 等着瞧，下次我一定要让这小子好看。 陆正和狠狠地注视着莫凡，心中堆起了几分怨气。 哎，没想到对方也有这样一张王牌，看来小看明珠学府了。 卢一鸣感慨道。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陆正和说道。 哼，天生双系都没有什么了不起，难道说你这种靠着一只幽纹暴狼吃饭的人就很了不得？ 廖明轩一见到机会，马上讽刺起了一向狂傲的陆正和。 好了，胜负常事，何况这次比试本就是一个相互切磋，最重要的环节还是历练。 卢一鸣说道。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